可以说呢，市场呢是针对近两天的这个反弹啊，一个呢是有这样的兑现预期，还一个呢就是说市场的参与程度是非常的弱，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无量的这样的一个回撤所带来，就是说大家实际上交易热情并不高。 嗯。 那么市场呢实际上还是在反复震荡、持续筑底的状态。如果单纯从7月25号这一轮的一个下车来看的话呢，市场或许又要到一个阶段方向选择的时间节点，是否还在2650上方去站稳，那么后边可能还是要等待什么外部的信息，也就是现阶段 A 股呢实际上内部的状态已经可以说是多以向上为主，不论是资金的释放还是说国企的双百改革以及基建的这样一个逐步落地。 嗯， 但是呢我们说外部的市场影响还是非常明晰的，特别是在9月份啊，美联储这个加息，因为我国香港市场已经明确表态有这样的一个跟进美国加息结束超低利率的这样一个可能，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市场还是有这样进一步的资金担忧，那么这种资金担忧反映的品种是非常典型的，比如今天像中国软件为代表的国产替代类品种可以说是明显的下跌，而这些品种可以说自今年4月5月以后啊，这一轮受外部市场影响的阶段之内形成了非常典型的这种周期特点。什么特点？事件开始之前，也就是说在事件兑现前出现连续回撤，那么当事件兑现后，我们说它都有一个明显的快速反弹，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关税的事情落地，或者说是这个汇率的问题等等啊，可以说呢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短时间内或许又进入到一个事件等待窗口前的一个弱势期。 好， 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另外我们看到一些消息，一会儿我们的资讯也会介绍一些保险公司啊开始买入啊，资金呢也是达到近100亿元。您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是非常好的，并且呢不单纯是股市，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上周啊也是呢周五时我们的2年期的国债也是放开了，方星海我们的证监会副主席也表态，下一步也是准备要放开银行和保险，正在设计进入到这样更多的资产有价证券投资，其中非常典型像这个国债啊也是要引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注意保险正在回归到什么保险性保要保障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它更多是稳健性和一个收益性。那么从当下的市场来看的话，很多蓝筹股特别是银行股大面积都是破净的状态，而非常稳健的这样一个收性，那么提供了长期介入的可能，也为了保险有得到这样稳定收入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说保险的介入呢我们可以看到是逐步稳定了市场的信心，是这样的。 嗯，谢谢申瑞的点评，谢谢您。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看资讯。央行副行长朱贺新近日表示，下一阶段央行将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全力做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相关工作。一方面要加强统筹协调，既形成政策合力，又防止政策叠加。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度，保持战略定力，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绝不搞大水漫灌，将平衡好多个目标之间的关系，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既是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要求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信贷投放的同时，央行强调结构性去杠杆的方向不会变。据一家大型中资保险公司内部人士透露，自上证指数下探至2700点以来，在连续3个交易日内，该公司已经累计加仓数10亿资金，主要买入沪深300指数、中证500指数。除沪深300指数、中证500指数之外，多家保险公司还分别买入了金融股，每家的加仓规模都有数亿元。上海一家保险公司股票投资经理分析说，市场已经在底部区域，站在中长期角度来看，机会大于风险，市场已经进入了价值投资的战略配置区间，风险已经充分体现在股价上，因此在恐慌之余不妨逆向思考。随着城市轨道审批重启，地铁建设热潮再起，杭州、重庆、广州、南京、石家庄、乌鲁木齐等多个城市正加快地铁工程建设，一些早先获批的项目也于近日开工。 同时西安、厦门、武汉、徐州等地的后期轨道建设规划正在国家发改委审批之中，部分有望于近期获得通过。暂停一年之后，国家发改委上月重启了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审批。7月30号，总投资 787.32 亿元的长春市第三期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通过审议。半个月之后，8月14号，总投资约950亿元的苏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获得批复。这让其他等待审核的城市看到了希望。银保监会近日数据显示，上半年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22369.4亿元，同比下降 3.3%， 赔付支出5987.8亿元，同比增长 3.5%， 为全社会提供风险保障3886.3万亿元，同比增长 102.3%。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依法依规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审批登记，开展专项治理，强化日常监督，切实规范校外培训秩序，重点规范语文、数学、英语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坚决禁止应试、超标、超前培训及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为加大租赁住房供应，西城、海淀、丰台三个区先后发布配租公告，近期集中启动近5000套公租房供应分配工作，目前都正在进行意向登记过程。此外，根据了解，年底前还将有几个大项目近万套房源要启动分配。北京市朝阳区金融社会风险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8月17号面向商场、酒店、宾馆、写字楼下发关于禁止承办虚拟币推荐活动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商场、酒店、宾馆、写字楼等地不得承办任何形式的虚拟货币推荐宣讲活动。美金3.81、4.25、5.06，这是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批发价格在7月17号、8月10号和8月17号的价格。新发地统计部负责人刘通分析，最近鸡蛋价格涨幅比较大，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季节性上涨和中秋节临近的节日效应。后期绝对价格继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蛋价在高位运行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再来关注两家公司的报告。小米发布了上市后首份财报，第二季度总营收达到452.36亿元，同比增长 68.3%， 调整后净利润达到21.17亿元，同比增长 25.1%。 上半年小米收入796.48亿元，同比增长 75.4%， 经调整利润达到38.16亿元，同比增长 62.2%。今年上半年，美图实现了营业收入 20.52 亿元，相比于17年同期的 21.8 亿元减少 5.9%， 这是美图上市以来首次的下滑。此前不论是2017年年报还是2016年的半年报，美图的收入增长都是超过 100%。 收入下跌主要是由于硬件业务，也就是美图手机引起的。2018年上半年，美图净亏损达到 1.27 亿元，相比于2017年同期的 1.31 亿元收窄了 3.4%。 半年内美图的股价已经累计下跌 62.1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8:1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香璐。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的院长谭雅玲女士。谭女士您好。 哎，香璐您好。 今天晚上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汇率哈。其实现在呢大家出国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哈。越是到国外可能越能够感觉到这个一个稳定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哈，包括经济环境对于我们个人以及整个社会的这个影响哈。最近呢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世界上一些地方他们的这个汇率发生的一些波动啊，比如说这个土耳其的货币啊是贬值达到40%左右啊，委内瑞拉啊马上要实行这个新的这个加密货币啊，那么它原有的货币可能贬值是达到了90%多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知识啊，汇率波动对国家的这个影响。那您也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您跟大伙儿也普及普及啊，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货币和别的国家的货币之间的这种比价啊，汇率到底是怎么个形成的啊，有哪些这个定价的机制。 可能还是跟货物有关吧，因为过去从过去历史来看是因为货换货变成了一种交易或者一种交往的那个工具，然后再往市场发展的时候，现代生活发展的时候，可能就货物交易的时候可能可以用金子用银子去做筹码，做一个等值的那个比价，然后最终金子银子的这个贵金属属性又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货币，就是在交易的过程中用货币来买来卖，变成了这么一个交易。而在货币生成了以后，可能全球的货币就是形成了各自的货币制度。从现在来看，全球的货币制度相对来讲比较在发展中的或者相对比较落后的应该是固定汇率制，就是它用固定的价格和价格之间的锁定来那个进行这种货物的这种交往，货物的这种结算。还有的呢就是浮动汇率制。那么浮动汇率制呢可以分成有限的浮动和全面的浮动，就是可能有的汇率浮动呢还是有管理的，比方说我们中国现在实行的汇率制度就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像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40多个这个美欧亚的这些发达国家，他们基本上实行的是自由浮动汇率制。那么还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呢，可能更多的是浮动与固定之间相挂钩，完了这样呢可能就形成了一个货币制度。而在2000年之前呢，可能更多的国家是实行以美元相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我们国家原来实行的也是这种汇率制度。然后2000年之后呢，可能以美元挂钩的这种汇率制在逐渐的减少，更多的范畴变成了自由浮动，而且也有的一些国家实行了参考一篮子货币这样的那个相挂钩的这种浮动汇率制。我们国家实行的就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参考一篮子货币。我们的货币制度就是这样的。 刚才您谈到咱们国家的这个货币制度是两个这个构成要件哈，一篮子和这个有管理的这个浮动货币。所以也能看到就是有时候人民币对于一些主要货币是涨了，但是对另外一些主要货币那又是跌了哈。它也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动态的平衡哈。 对，我们要经常说的所谓的人民币升值贬值都是对美元的。 针对于美元的。 但是我们实际上有三个篮子货币。第一个是 CIPS 指数，它是跟外贸指标直接相挂钩的，就是跟我们国家外贸关联比较紧密的，像我们的边贸的这些国家，还有就是像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欧洲的一些国家，像这样的国家可能跟我们贸易比较紧密，我们把它配了27种货币，就是这27个国家的货币在 CIPS 指数当中。还有一个就是 SDR， 大家都知道，因为在去年我们正式进入了这个篮子货币，它是一个中央银行行使的记账货币的模式。那么这个呢可能作为外汇储备当中的一部分，它用来用国际收支平衡的。最后一个就是 BIS 货币， BIS 的简称呢应该是国际清算银行，它主要是用来做外汇交易的。这个指标的权衡呢可能对前面的国际结算和对 SDR 指标都有比较大的影响，这也是一个比较权威的指标的这种指引。 前面我们提到的就是最近啊，这个像土耳其的货币也好，包括委内瑞拉的这个货币也好，他们这个短时间内的波动非常之大哈。那是不是可以证明他们这些国家的这个汇率的这种浮动应该是比较自由或市场化一些的？ 也并不是如此，就是这些国家的货币可能跟美元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一些，因为美元的市场份额相对比较大，然后美元这个定价和报价的这个权威性，它的覆盖率比较广，所以我们看到的土耳其，看到的阿根廷，看到的委内瑞拉，其实上都是因为美元，出现了一些升值啊，或者稳定啊，它的货币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个货币出问题，第一是跟美元有关系，但是相比较它的货币贬值幅度跟美元的升值幅度应该不相当的，因为美元的指数升值是有限的，但是这些国家的贬值应该是被放大了，甚至无限的，因为你前面说到了，比方说土耳其的货币贬了 40%， 委内瑞拉的货币贬了 90%， 阿根廷的货币大概也贬了 50%， 那它这货币为什么能贬得这么快呢？可能还是跟它的经济结构和它内在的一些要素不够完整，不够健全有关系。因为相对于土耳其，它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风险敞口，它在欧亚大陆之间，所以相对它的地缘关系就比较复杂，它可能倾向于对欧洲大陆的资产的辐射可能影响力更大一些，所以它的动荡可能对欧洲大陆，特别是欧元、英镑这样的货币影响会比较大。再一个，它本身的经济结构，土耳其国内老百姓都知道，都爱去土耳其旅游，因为土耳其的风光和景色特别好，所以它的相对旅游的这个产业可能相对比较单一。再一个呢，土耳其可能有一些资源或者矿产这样的东西，但是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如果从重工业的角度或者从轻工业品牌的角度，土耳其是非常少的，所以跟它的结构比较单一，缺少重心的这种支撑，使它的货币没有这个支撑力，带来的影响还是比较大。阿根廷呢，可能相对来讲，它从2000年一直在有问题，一直在起起落落震荡和波动当中，2000年就炒过阿根廷的危机，一直到现在它问题也没有根本的解决。再一个，阿根廷的政局可能变动也比较大，这样可能对货币的稳定带来的影响也比较突出。阿根廷呢，可能有一些资源像石油之类的，而最重要是它的农牧业可能相对比较发达，但是像重工业还有这个轻工业这方面，就是核心的这个产业支柱它没有，所以它的货币变化这么大，第一是跟历史渊源有关，第二是跟政治因素有关，第三是跟它的产业结构有关。委内瑞拉的问题就更特殊了，因为它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然后它是积重难返，它已经到了一个极致的恶化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它的奇特现象可能第一在短期内是很难有起色的，第二呢，它未来的波折或者艰难的程度可能是非常非常重的。 刚才您是举了这几个国家的作为一个例子哈，来说明这个汇率波动受哪些因素的影响。那如果我们提升一下的话，从这个知识性的角度来说哈，一个国家它的这种汇率其实也影响到它本国的那种经济啊，以及在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哈，它都和哪些方面息息相关？汇率的波动其实反映的是哪些深层次的问题？ 汇率波动本身，先接你这句话，它反映的应该是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的问题。 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 对，因为你看，就是我们所关注的前面说那几个国家都是属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实际上，在美元从94到95到96这个阶段当中，不仅是新兴市场国家在贬值，欧元也在贬值，英镑也在贬值，包括澳元、包括新西兰的货币、包括瑞郎，他们都在变化。 是的。 但是这些国家却没有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而且这些国家的贬值幅度没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国家贬值幅度那么大。那么我们看到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属于发达国家，就是它的重工业或者它的产业根基是非常牢固的，包括它的轻工业品在世界 还可以， 对，在世界名牌产品类还是前十家前一百家都是非常有名。你像意大利经济不好，你说法国经济不好，它的名牌产品有多少啊？你说那个德国的制造业在全世界影响力有多大呀？美国的创新和日本的电子技术在世界影响有多大？所以它都有一个核心的产业和重工业或工业的这个产业能够拿住或者撑起这个货币。但是我们前面谈到的或者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市场国家这方面呢，相对来讲它就 欠缺一些，所以它跟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还是比较有关系。再一个，从深层次的角度去看，传统的这个汇率的因素，它可能就是跟经济基础有关。而2000年以后，现代市场再去看汇率的时候，它可能跟信心有关，跟心理有关，跟预期有关，就是心理和信心上的作用起到了特别强烈的刺激。包括这一轮我们的货币贬值，我们人民币为什么要这样贬值？我的经济指标基本稳定，然后我的经济指标跟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去比，我依然处在相对比较高的水平上，再加上我们改革调结构的起色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的货币为什么就是跟着这些新兴国家一波一波的也是在不断的贬值呢？我觉得这个就跟心理的恐慌性和情绪化有特别重要的关系。还有一个跟什么有关系？跟预期，就是大家不断的预期人民币要贬值，甚至有预期要破七的这种概率在里面，那么就跟心理作用有关系。而所有的现代市场出现这些问题跟什么有关系？跟流动性有关系。因为传统的市场是实体经济高于流动性，而现代市场是流动性高于实体经济，那就带来了很强的投资和投机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其实你去看这一轮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它不是同期发生的，土耳其阿根廷在先，然后人民币印尼盾，东南亚周边国家是第二波，然后第三波又是土耳其南非又出来了，然后中国的人民币稍微舒缓了一些，就是它是一波一波的在发生动荡性或者暴跌或者下跌的这种局面。同时土耳其的货币能暴跌还能反弹，一个一天会暴跌 12, 另一天会反弹 6%。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它没有完全失控，而它的那个心理的作用和情绪的作用在市场起到了作用。因为毕竟流动性过剩嘛，资金是富裕的，而资产的规模是在不断的膨胀的，所以这个游资和热钱就在整个市场炒来炒去，所以就形成了一种兴风作浪或者推波助澜的这种作用。 嗯， 这样对它那个经济影响就很顺。但如果从传统教科书上的角度去谈汇率的时候，它的那个背景应该是更加的复杂，因为它跟宏观微观都有特别重要的关系，跟你的经济增长率，跟你的就业，跟你的贸易，跟你的国际收支，甚至跟你的那个资金流的现象，跟你的货币供应量，跟你的政策，跟你的技术，跟你的市场健全与否都有特别紧密的关系。但是在现代市场上，短期因素可能跟信心心理和预期有更直接的这种关系，制造恐慌性和套利性和对冲性的这种东西，可能使得整个市场显得暴跌或者反弹这个速度就特别的快，而且它在那个整个市场游来游去的这个循环也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在加大。 您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汇率啊，主要还是受这个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的影响。那么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呢，从这个时间来看的话呢，比如说五年啊十年为一个节点的话，一般一些国家它也是会有一些这种不同的施政纲领啊，包括一些经济政策，可能也会哈、在这个汇率的波动上面有一些影响。 嗯， 那么您谈到的信心也好，这个国际的游资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也好，也就是在这个可以乘之机里面哈、在这个结构和经济基础的可乘之机里面找到一些点来兴风作浪啊、或者说来投机炒作啊。 嗯， 那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呢，一个汇率，一个国家汇率的这个稳定也关系到这个整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大局的稳定。 嗯， 那汇率是越相对于美元来说哈、是越高越好呢，还是越低越好呢？ 嗯， 在一个阶段一个国家的实力增强，它应该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按照经济规律和货币经济学原理来看，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是贬值的话，对你的经济竞争力，对你的生产，对你的发展是特别有利的。因为你的货币贬值意味着你的成本在降低嘛，那你的收益率就会提高嘛。但是如果一个货币是升值的话，那么给你带来的压力会特别大，意味着你的成本要增加嘛，你的那个损失和代价可能又会大嘛。因为我们2005年一直到2003年，我们的货币2013年我们的货币基本上是在升值的状态，甚至是一路上升的状态，我们的货币升值的幅度会达到将近 40%。 那你就想我们的广交会，想我们的外贸，就是我们的外贸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是在减弱， 那么这跟货币升值有特别大的关系，但是2017年我们的外贸恢复性特别的好，那跟2016年的货币贬值是有关的，就我们的案例已经告诉我们了，对不对？然后你再看去日本，日本当年的升值，一次性的升值，升值的幅度非常大。那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了，得打断一下您哈。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听那谭雅琳院长的分析和点评，朋友们稍后见。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总的来看，今明两天能见度良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和现场嘉宾来自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的院长谭雅琳女士一起聊一聊汇率波动对一个国家的影响。谭女士您好。 嗯，您好。 刚才这个进广告了哈，打断了您，您正好说到这个日元的这个汇率的变化问题哈，您继续。 就日元的这种升值可能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和对日本金融的打压，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所以如果从道理或者是理论知识的角度去看呢，货币升值和贬值它的那个倾向或者它的结果是非常清晰的。但是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和一个最基本的规律，就是任何一个汇率或者任何一个价格，它一定是曲线运行，它每一天都会上上下下的去错落，而相对一段时间它也应该是有高有低，有上有下，有涨有跌，这么一个趋势的去运作，而不是像大家想的它一直涨或者一直跌。那么我们的企业在涨和跌之间，我们的老百姓在涨和跌之间怎么抓住机会，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价格，比方说我的结算啦，比方说我的投资的这个规划啦，我觉得这才是特别重要的。它是一个曲线运行的汇率和一个曲线运行的价格。 嗯，就是阶段性的这个汇率的上涨和下跌，实际上对于一个国家结合他自己本国的经济结构来说是有利也有弊的。 对。 对于不同的行业可能汇率的上涨是有的是带来好消息，有的呢可能带来的是负面的影响。 对，对于出口来讲可能上涨就是不好，但是对于进口来讲上涨可能就是好，它对每个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就像刚才您谈的，每个国家他们自己的这种结构，重工业啊，轻工业哈、旅游啊，这个外贸啊哈，这种量其实都有一定的关系。 嗯， 所以也不能这个看这个单纯的上涨和下跌，但是呢就是快速的上涨和下跌，这个带来的危害就会比较大一点。 对，所以我们的中央银行强调 可控和渐进嘛。 嗯， 第一就要有自己的控制力汇率，第二呢就是在汇率的波动中是一个渐进式的，不是一步到位，也不是大起大落。 嗯， 这样的可能对生产或对销售或者对发展它的负效应应该都特别大，造成人们心里的这种不安逸会特别的突出。 嗯，那快速的下跌可能大家都能想得到啊，就是赶快去囤东西嘛，是吧？咱们国家历史上也有过什么法币，是吧？ 嗯， 在这个国民政府的时期发行的。 嗯， 那在别的国家也看到过哈，这个动辄都上亿的这个面额的纸币出来哈。那这个汇率短期上升，这个啊，会给老百姓或者说给国家带来哪些不利的因素呢？ 短期上升可能一方面呢，就是对你的生产力和你的收益率。那个相对来讲特别的不利，因为我们2017年一直到2018年的4月份的长达一年多的这个人民币所谓的升值吧，就是对美元的升值嘛，我们的出口企业的损失还是特别大的。因为2016年的时候我们都在预期人民币要贬值，人民币会破七，但是2017年一开年人民币急转直下开始一波升值，这个升值的速度呢是从6.9块一直到了6.23-6.5块左右，那这个过程呢可能就给外贸企业带来的压力会特别的大。很多外贸企业抓了很多单子，但是为了完成订单他可能赔的钱比较多，甚至一点都不赚钱。所以从这个角度对我们的生产和发展，特别是外贸行业，因为毕竟涉外的这些企业它受到的冲击和影响会特别大。那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呢，人民币这个升值是不是对进口又好呢？或许是好一点，但是我们要想到人民币升值伴随的是石油价格在上涨，所有的资源商品价格都在上涨。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这些现象，可能对我们的应对和对我们的思考以及对我们的选择都会带来很多方面的影响，还是要把常识性、道理性和规律性的东西搞清楚，这样对我们认识这个汇率的上和下之间的关联，所要侧重的角度会特别的有好处。 嗯，在历史上日元的这个汇率对美元的汇率，在这个八几年的时候哈，也出现过这个一波这个波动啊。 85年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9月22号签署的啊， 对， 那时候您跟我们分析分析吧。有人说是从此导致了日本这个失去的 20年 哈，这个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机制？ 因为当年呢，日本的货币呢，相对来讲跟它的资产价格和它的金融扩张联系比较紧密。从生产或者实体经济的角度、宏观经济的角度，它的电子科技和它的那个科技技术发展比较快，所以那会儿能够看到日本的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影响力很大，然后日本的这些大财团大机构都到美国去买楼啊买地啊，这种扩张也比较大。美元呢作为一个霸权的货币，美国作为一个霸道的国家，他可能不能容忍或者接受别人对他的竞争力形成挑战，所以在广场协议的时候他用了美元的这个特殊身份和美国的这个特殊身份，强制性的要求日元一次性升值，这个升值的幅度呢可能也比较大，所以日本呢由此导致了它的股票暴跌，房地产市场这个下挫，然后整个的产业和生产都处于特别不景气的状态。有人描述的是日本失去的20年，有人描述日本失去的10年，就是它的那个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现在基本上也不提了，也没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对它的金融经济社会以及整个的国家地位和形象带来的冲击力都特别的大。那这样一点呢，可能就是更多的人拿日本作为一个教训，在照镜子，就是我们怎么避免日本的这个现象再出现，就是货币的问题和汇率的问题还是要跟自己的生产、跟自己的发展、跟自己的国情去对接，不要被别人所摆布，不要被动的去接受别人的条件和要求，那这样的可能会规避一些风险，对自己的有效成长和积极主见的这种成长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 嗯，那您也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个传导机制吧，为什么它这个货币的汇率啊短期内急速上升会导致这个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这个崩盘？ 实际上就等于是汇率表现一出来以后，比方说当年的泰国，它的汇率一暴跌的时候，它的股票也会暴跌， 嗯， 那就是形成了一种连锁的反应，因为汇率本身跟短期资金价格有关，股票呢可能跟长期的企业价值有关，但是它这两个连锁一动的时候呢，可能就会使整个的经济不景气会加速， 嗯， 就是生产力或者发展力就没有了根基。再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全球化已经形成了，在内资和外资之间会形成联动，会相互的补充和相互的这种流动。如果你的股票和汇率同时暴跌，就会发生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就是资本会快速的从你这个国家流出去，甭管是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先是短期的流出去，完了中长期的原来锁定的可能就会解锁，然后它也会流出去。所以就是股票汇率双跌，然后资本撤离，然后国家的财政如果有点力气的话可以用点，而还一个就是外汇储备，就是这五个环节会导致你金融危机的爆发或不爆发。而当年的泰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财政和外汇储备，所以泰国爆发了所谓的金融危机，同时它会出现银行倒闭或者银行破产，就是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也失控了。那么当年的泰国甚至当年的亚洲就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它是一个连锁性的反应。但是这个呢可能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就是更突出一些，就跟我们前面分析的土耳其、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是一样的，因为它的结构本身不太均衡，再一个加上它的金融层面它不是特别健全，而且不是特别有实力和有势力，因为所有的篮子货币都是发达国家的，更多的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货币基本上没有自由兑换，不是可兑换货币，都是本币的形式。我觉得从金融危机的角度去评论，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层面。 我们还以日本为例啊，可不可以简单的说，因为全球化已经在那个阶段开始在逐步的成型，而且当时它的这个经济呢又是以这个外向型出口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柱哈，所以呢我们能想到你的货币要是升值的话呢，你自然你出口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核心的这种企业啊的这个价值也会降低，进而带来这个大家对于它预期的这个悲观啊，不看好啊，股票市场啊包括国内的资金啊就有可能啊这个下跌和撤走啊，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当然可能还会再引发其他的一些连锁的反应啊，所以就是我们能感觉到不能够短期的迅速的被他人他国所左右的这种上升或者是下跌啊，但有的时候呢就像您谈到的有些国家的这种实力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这个依附性啊又比较的强，他由不得自己啊，所以呢就出现了我们前面开篇所谈到的这种啊货币在短期之内暴跌的情况。那这中间呢都离不开美元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个话题，就是美元在国际的这些不同国家的货币当中的定价当中它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啊大家都以它为标杆。 它是起到一个特别特殊的作用，这个特殊的作用呢可以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种霸权的作用，它所谓就叫它权力性的货币，因为全世界所有的资产商品资源和农产品所有的这些价格指标都是用美元来定价和报价的， 就是游戏规则一开始就 对，一开始从布林顿森林体系开始解体以后，然后就是黄金和美元就脱钩了，然后美元呢就成了全世界主导的货币。 总要有个参照。 经历了2007年2008年所谓的华尔街的一场动荡之后，而美元的这个影响力大家认为好像是削弱了，认为去美元化再出现，但是实际上的作为是美元的实力是越来越强，美元扩张性的全球这个覆盖率是越来越大。实际上是这么，因为我研究金融问题研究了很多年，80年代就开始研究嘛。80年代、90年代我研究金融问题的时候，美元的霸权是在金融层面。但是到2000年之后，你再研究金融问题的时候，美元的霸权从金融到商品，到所有的商品价格都跟它有关。所以你现在谈国际金融的概念应该是全覆盖了。这就是美元的一个特殊性。而美元为什么能够 站到这个特殊的地位呢？一个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一种特权，你比方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它的投票权相对过去是 20% 多，现在只有 10% 几，但是它是一票否决啊，这个历史渊源也遗留下来的美元的特权是存在的。第二呢，就是美元的市场份额特别大，因为你现在看全球所有的板块，无论是金融的，无论是商品的，无论是农产品的，美元的份额是占到 60% 到 90%， 就是它的份额应该一多半以上。 意思是用这块来进行定价和交易。 对，完了它的结算，它的交易，或者它的储备规模都是在 60% 以上，它占了一个绝对的大头的这个覆盖的作用和地位的这种显现。那从这个角度去看，美元的这个霸权和特权是很难在短期改变的。就包括我们中国的市场，前面说了，我谈人民币升值贬值不是对一篮子货币，就是对美元，我只不过把标的给省略了，所以我们每天所纠结的人民币升值贬值都是跟美元有关系的。所以相对去讨论美元的时候，它应该叫一个比较特殊的货币。这个特殊的货币是有很强的霸主意识的，因为你想它的经济那么好，它的股票也那么好，它的股票已经是九年的牛市，马上就是第十个年头了，但是它却说它的美元是高估的。 哎，这也是我们想探讨的一个问题啊！你看，从金融危机之后啊，美元这个美联储开始这个量化宽松是吧？大家呢也认为他们在印钱啊，通俗的说啊。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后面些年这个货币国际上的钱也流向了所谓的新兴市场哈、啊。等等。那要这么说的话，它的这个价格应该往下走啊，是吧？哎，那为什么还往上走呢？ 哎，美元价格是在往下走啊，这么多年了，从70年代看到现在，美元一直在寻求贬值。如果你从2016年看到现在，美元升值是达到103，但是升值以后会跌到88呀。就是它的宗旨和方向特别的明确，美元贬值。而美元贬值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升值会削弱竞争力，贬值会增强竞争力。所以我们说美元是一个老道的货币，它老道在哪儿啊？它能发现规律，它能有自己的主张和主见，这就是它老道的所在。 所以您的意思是这个阶段性的升值？ 对，阶段性的升值，而它升值是为了更大的贬值。2016年的年底它升到103点美元指数，那么2017年它会继续的往下挫，会达到多少？会达到92点，90点，它年底收的时候是在92点嘛，它升的越高的时候它可能贬的会越快。所以他的经验比较丰富，而且他的那个政策主张相对非常的明确，而且他的实施手段应该是板块很多，份额很大，他的覆盖率很强，这是现在全世界除了美元以外没有任何一个货币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所以您的观点就是说，近期美元虽然对某些货币是在这个升值的，但是从长期来看 它还是要贬值。因为它这一次的升值，其实上其他货币在贬值，它只到了 96.99 点，它没上97、而它长时间徘徊在94和95，上96阶段特别的短暂，所以美元应该是一个基本稳定，但是全世界的货币动荡却特别大，这是应该准确的去描述的，准确的描述才能找出问题的所在。 人家挥一挥翅膀，有可能在这边掀起一场风暴啊。当然谁都不想自己的国家经济遭遇各种各样的风暴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历史上有不同的国家啊，出台一些保卫本国汇率的这种手段啊。那您也给大伙儿介绍啊。我这里说了一个，说一个委内瑞拉近期的这个他们的一个举措吧，他们要发行这个石油币哈、就是呢把某个地方的油田的全部石油储量作为发行石油币的基础。并且呢按照这个石油币呢都以一桶原油作为实物的这个抵押啊，有点像当年的这个布伦顿森林体系这样，还以美元作为这样的一个参照。等等啊，那您认为还有哪些其他的这个手段来保卫自己国家的货币？ 我觉得像委内瑞拉的这种 现象，应该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行为，而这个极端的行为的结果并不见得特别好，因为第一，我们是在一个美元霸权的时代，第二呢，石油已经被纳入到国际货币体制的组合权当中，所以我们过去能够看到是 OPEC，也就是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特别有话语权，但是现在国际石油输出组织的石油话语权并不强，而美国的石油话语权是在全世界起到了一个引领或者定价或者方向的这个指引，所以委内瑞拉的这种做法应该看一下行情，看一下实际的状况再做一个那个定夺。如果从汇率保卫和管理角度，其实让我们国家应该有深切的体会，因为我们的香港保卫战实际上当时我们的港币受到的冲击是特别大的，因为东南亚国家，对，因为那个97年泰国引发了亚洲的金融危机，98年10月份港币受到的冲击是到了一个极致，就是6块8毛5的这个7块8毛5的这个底线就要被冲破了，因为它是一个连续汇率制嘛。这个时候呢，中国有特别充裕的外汇储备，我们用我们的外汇储备去阻击了就是在香港的游资和对香港货币的这种冲击，所以香港的货币最后又得到了稳定，所以我们的香港金融保卫战应该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第一呢，就是香港自身的这种经济发展态势对金融保卫战起到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的。第二呢，我们当时香港已经回归我们的祖国了，所以一国两制的这个制度给了香港特别大的一种支撑，就是香港的自由货币制度和我们内地相对当时是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两者的这种组合，而用我们内地的这个外汇储备的这种比较丰厚的这种程度，给了香港的这个金融保卫战提供了特别好的后盾和支持的作用。而最重要的，在97年和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的总理朱镕基承诺了人民币不贬值，就用这种信心来帮助香港或者帮助东南亚国家度过了这场金融危机。 嗯，这里面呢有这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实力的这个基础在啊。另外就是你手里有多少美元，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外汇储备很重要，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在讨论那个30,000亿的底线的问题嘛，就是外汇储备的充裕在一定程度上是抗击和抵御游资或者货币急剧贬值、推波助澜或者引发金融危机特别重要的一个手段和一个后盾的这种作用。你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可能相对于抵御金融危机的风险的能力就会那个提高。所以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很多金融危机的爆发实际上跟它的财政问题、跟它的外汇储备问题是有特别直接的关系的。 嗯，所以就是如果手里有足够的外汇储备的话呢，这个是可以作为稳定本国汇率的一种手段。 对，因为外汇储备在国际货币组织的功能当中，它是可以用来干预和管理汇率的，所以在发达国家的汇率出现大起大落的时候，比方说美国和欧洲大陆可以联手干预汇率，甚至美国、欧洲、日本三方可以联手干预汇率，甚至十个发达的国家可以联手干预汇率，那么都是用的外汇储备的方式来管理汇率的稳定。 有没有国家曾经关闭过汇率，不做这个自由浮动交易这种？ 有很多国家都不是自由浮动交易、而有很多国家资本账户都没有完全的开放，也有一些很多国家都是存在着外汇管理的，就是外汇管制还是存在的。 就是说它的汇率出现急剧波动的时候啊，它改变一种这种波动的方式。这个有没有作为一种？ 现在在美元霸权之下，全球的汇率制度受制于美元的状态是特别明显的，但是各国呢都在努力在稳定自己的货币制度和自己的货币宗旨，像我们中国提出的我们双边走势，而且我们的中国提出的是可控渐进合理的这种波动区间，所以我们的汇率尽管有比方说现在的贬值过去的升值，但是还是跟我们中央银行制定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的这个界定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的。 嗯，我们还看到有一些国家它废除原来的这个本国纸币是吧？ 嗯， 推行一种新的纸币，然后呢，这个纸币呢又重新和美元挂钩。 实行一个新的汇率啊，您怎么来看待这种方式？ 嗯，这是属于也许它是有问题，它原来的本币可能难以维系，它创新了一个货币，也有的是一种货币的一种改革，两种方式都有，可能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负面的，还取决于当时这个国家的基本态势和基本国情再来界定它改变它的货币模式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嗯，我们今天节目啊即将结束哈。其实刚才呢我们的嘉宾谭亚玲院长呢也谈到了几次世界上啊历史上著名的这个货币战啊、或包括货币保卫战啊、有这个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啊、最后我们再来谈谈这个另外一个货币泰铢啊、在历史上的遭遇好吧。 嗯，泰铢呢就是在1997年7月2号的时候他特别着急的改变了自己的一个货币制度，改变货币制度以后又采取了一个大幅度贬值的这个措施，所以就是泰铢的暴跌应该形成了不可控制的这种局面，所以给整个的游资和资本撤离带来了特别好的兴风作浪和撤离的这个空间，而这里面呢可能跟索罗斯有特别大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投资大鳄也叫投机大鳄吧，他们基本上是做对冲基金的，而对冲基金它基本技术比较高明，它所看到的投机目标应该都是找它的问题找它的软肋，所以泰国当年作为亚洲四小龙的一个核心国家的话，它的经济繁荣和它的市场发展都处在相对比较好的一个阶段，但是它也有很多软肋，因为泰国本身农业旅游还是比较好，像重工业啊这些也不是特别足，所以像这些投资大鳄还是看到了泰铢的软肋，所以在前期的时候是捧高了泰铢，然后最后看到问题不可收拾的时候就撤离了，这样就给整个的泰国带来了真正金融危机的这种爆发，甚至它泰国本身的这种现象又覆盖了东南亚东北亚很多国家，引起了当时界定叫亚洲金融危机这个模式。那么一方面呢是亚洲国家本身它自己结构性的问题，而当时呢还有一个联系到日本，因为日本是亚洲模式的一个领头雁，都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如果是出口导向为主的话，那么它的货币的不稳定可能对产业的影响更突出或者更集中一些，而结构上的这种偏颇加上信心上的这种不足，且加上美国隔岸观火不来救助亚洲的国家，那么这些呢就是一连串的这个事态和这个措施呢都对亚洲的所有国家都特别的不利，那么最终呢亚洲金融危机可能积淀或者磨合的这个时间经历了3年，但是现在来看就是整个亚洲周边的国家的警惕性比较高，完了对货币应对应该经历了97年以后都比较自如，所以对自己货币的控制力都相对比过去好了，因为他们有过特别惨痛的那一次97年的这个教训嘛，所以大家的警惕性相对比较高。再一个就是现在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在整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地区说还是储备率相对比较高的，包括中国包括我们的香港还包括周边的很多国家外汇储备的这个数据和概念相对都是比较领先的。 嗯，所以20年前的那一次危机实际上呢也给这些国家应对今后的挑战算是准备了一些经验。 嗯，对。 嗯，那现在我们在回望的话啊，有哪些特别应当注意的或者是借鉴的？ 就是中国发展到今天的时候，相对于经济的影响力、贸易的影响力很大，但是我们在金融、在汇率或者在货币的概念和常识上，我们的市场还是准备不足、准备有限，还是有很多缺陷。因为在人民币贬值的时候，大家都纷纷去换汇，实际上这个常识就有悖于这个专业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理论和逻辑了。而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大家显得比较兴奋，那跟中央提出的脱虚向实这个宗旨还是非常准确的，我们还是要把汇率和金融的问题着重于实体经济和企业的发展作为，可能这个货币的作用才能真的发挥出来。如果只是在 金融层面投资或者投机层面去考虑这个问题，其实上我们是玩不过像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的，因为他们都是自由兑换货币，都是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很强的发达国家，而我们界定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叫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所以我们的经济充足程度和金融的健全和开放程度都不及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学点常识性或者规律性专业性的东西，那么在看待汇率问题上有自己的一个主见，有自己的一些选项和一些方法，那么不要被贬值和升值的这种来回来去的变动所左右，带来我们的一些情绪化或者相对比较偏激的一些做法，实际上这样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安逸和对国家的这种安全都是特别不利的。 嗯，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的院长谭亚玲女士深入浅出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见。 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